共赢的原则，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向前发展。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58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1,40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升咗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31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蚊，跌2蚊；盈富基金22.08蚊，跌1毫；美团176.6跌3.5；阿里巴巴109蚊，跌1蚊；百度集团151.5，升7.2；比亚迪股份262蚊，升2蚊；友邦保险85.35，跌6；南方恒生科技4.614，跌咗0.2仙；中国平安60.4，跌1.25；小米集团13.68，升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9.706，瑞士法郎8.631，澳元5.6，加元5.908，新西兰元5.116，欧元8.63，每百日元对港元6.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2点，升55点。港金报18,310蚊，升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67美元，卖出1,95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交通意外事故。九龙呢观塘的伟业街去茶果岭方向，近住开源道的慢线有意外。现时那里有少少阻塞，经过小心啦。伟业街去茶果岭方向，近住开源道慢线，因为有意外，现时那里交通有少少阻塞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杯道路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龙尾近住兆麟苑。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杯道路嗰度附近咧有意外噶，咁啊龙尾就去到兆麟苑。仲有就系西贡公路啊，西贡公路近住消防局段咧，因为有意外啦，暂时嗰度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系有啲塞车啦。咁啊龙尾就分别去到康湖居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路嘅。西贡公路近住消防局段因为有意外啊，暂时嗰度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就分别去到康湖居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路。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嘅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咧，九龙啊，歌和老街咁啊，因为有啲紧急维修，歌和老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嘅快线就封咗，而达之路去达康街方向，近住歌和老街嘅快线都有封路措施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彩虹道着陆街桥面去旺角，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12，听朝嘅日出时间咧就系早上嘅7:0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家家仍最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同你继续倾嘅泳儿，我想同我阿姨啲猫猫一起对望住食汤圆，去培养多啲感情。因为啲猫咧中意就踩下我，唔中意就秒我噶啦。我好想俾佢哋感受到我真系真系好爱佢哋噶，佢哋都系我亲人之一嚟噶。唔好成日喐啲都行开唔理我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 Louis 黄丹妮。我以前细个咧都会成日听电台啦，咁又会夜晚系瞓喺个枕头上面咧就可以听到好多唔同嘅 DJ 去分享，又或者听到听众嘅分享咧，咁就会听住入睡啦。今年咧又系香港电台九十五周年生日，咁就喺度祝香港电台九十五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 年，联系香港。 我仲记得当其时啱啱成为歌手嘅时候，咁啊，第一句我阿妈同我讲就系、是，如果啲咩嘅真系觉得唔开心啊，或者点样唔紧要，你翻嚟得噶啦，呢度永远都系你嘅一个避风港。嗰下听到啊！好窝心嘅，其实真系由细到大，佢哋都比较放手我去做我想做嘅嘢，所以其实都好感恩。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凭住 Sweet But Psycho 而走红全世界，来自美国的这位女歌手今年28岁， Ava Max。过去的苹果倒数在这个 New York Times Square 都看到他的精彩演出，这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就是停留在亚军位置第二位， Ava Max Weapon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023年2月2号啊。 哇靓靓仔啊。 係啦咁啊时间嚟到5点14分啊提提大家有呢一个嘅强烈季后风信号系验证生效嘅。 今日6点钟我哋有嘉宾啦呢位嘉宾就 Triple G 嘅咁啊介绍佢嘅派台歌时间计嘅。 冇错冇错咁啊转头呢就会即係听到 Triple G 分享一下今次嗰个风格上有一个唔同咗嘅转变喎。咁啊到底嗰个过程系点样嘅呢即係嗰个制作过程有冇同以往系有啲咩唔同呢 ?6 点钟呢我哋就会听到 Triple G 嘅出现㗎啦。 喂我想话呢而家呢段时间因为成日碌啲社交平台咁啊大家都去返旅行啦有得去呢有呢度啦。 搭车又搭船咁啦。 係啊、哦、好运啊。咁跟住亦都亚洲地区嘅音乐节都开放啊亦都开始预告嘅啲 line-up 呢。咁我喺某啲嘅群组里面亦都啲人哦我哋系咪有冇人组团一齐去边度睇 show, 咁样开始有返呢啲啦。 係呀係呀我见到呢好多朋友都因为真係尤其鍾意听演唱会嘅朋友呢好多时候佢哋都会相约埋一齐可能去日本或者去韩国去睇一啲演出啦。咁我见呢排有一啲听歌嘅朋友仔都特登约开始啊不如我哋一齐去睇 mark 几个 concert 一齐去睇啦咁样好开心啊见佢哋。 有啲最正嘅早上去阿布扎比喎。 边度嚟嘅 ?sorry, 我嘅地理常识好似冇你咁好啊。你读地理嘅所以你比较清楚唔係好知大概系咩位置嚟 㗎。阿拉伯嗰边阿拉伯酋长国嗰边嗰啲嚟㗎即係中东位置。因为 远都有啊。 因为嗰边会搞音乐节啦咁、跟住离不开譬如台湾啊嗰啲泰国都有啦呢啲嚟緊三四月嗰啲陆续会有啦。 泰国都好多。 係啊咁泼水节嘛。係啊咁所以大家就组团已经可以开放翻呢啲，咁只不过系我都仲未计划紧，究竟几时去出国？ 你未谂啱睇边个音乐节系嘛？因为你如果一睇起上嚟，你应该会睇到破产喎。 唔系睇香港嗰啲先， 系啊， 因为你机票都系钱。 系啊， 系啊。咁但系就即系变咗旅游呢个 topic 咧，之前咧，譬如疫情嘅阶段，大家就会即系回味啦。 冇乜嘢分享。 系啦，而家就讲开旅游咧，就会同啲朋友啊或者啲嘉宾倾开就哦，之前去完而家世界各地嘅状况系点啊咁啦。譬如我哋寻日做嘅访问，下个礼拜咧，大家 预告一下， 就应该有得听噶啦。咁啊，系呢一班嘅嘉宾嚟，咁佢哋就去咗日本啦， 大阪嗰边，好开心， 系啊，见到佢哋好开心啦，系咁，跟住就即系问下啊，即系点样样啊咁，跟住就回忆翻就，哦，系啊，我对上一次去大阪都几年前啦，嗰时就即系。大家喺度 share 翻啲景點， 又講下啲行程 pack 到幾密啊！即係嗰種 係好中意傾呢啲啊， 報復式嘅旅遊方式。但我想講咧，你講起呢個題咧，其實我近期淨係即係因為我自己都計劃緊我自己嗰個行程啊嘛。跟住我聽翻啲朋友講咧，你會發現真係多咗好多關於旅遊嘅一啲花生可以食嘅，真係用到花生去講係好衰嘅。例如我有一個朋友。咁就本身呢就約咗另外一個 friend 就一齊去旅行嘅咁但係由於佢哋出發時間唔同啦所以佢哋前後腳咁樣去嘅於是乎呢一個其中我當 A 同 B 啦 ,ok, 阿 A 呢就到咗當地先咁然後呢就其實佢哋已經一早 plan 咗好行程，就係 B 去到嘅時候，佢哋每一日就點樣去玩啊，去邊度食嘢啊、剩啊咁樣，已經計劃好曬啦。點知呢、這個世界就係有呢啲點知啊？點知就喺 B 未飛過去嘅時候，佢哋傾行程傾到嗌交，跟住嗌完交之後咧、，B 飛到過去 ，A 同 B 冇見面。亦都冇互相聯絡， 但住係 同一間酒店，但係唔係同一間房，因為即係佢哋喺同一個住宿嘅地點一早 book 咗噶啦。不過大家係唔同房嘅本身，咁所以咧 見都唔需要見喎， 見都唔需要見啦。咁然後原本 plan 好曬嗰啲嘢全部冇曬啦。跟住我個朋友阿 B 佢去到嘅時候就覺得好。你又唔可以话冇人嘅，即系另一个体验咯，就系变咗自己一个人旅行，你可以做啲乜嘢嘅体验，就变咗个节奏慢好多。咁但系咧，因为会发生呢啲情况，我又觉得近期会特别多噶，因为大家好耐冇去过旅行咧，佢哋。 一飛嗰一下，其實個期望值，大家對自己呢一個行程嘅期望值係好高啊，所以大家都唔願意去遷就對方，喂你我諗住咁樣嘅，你得唔得啊？我想早起身嘅，你得唔得啊？可能就係大家寸步不讓。我覺得旅行唔應該咁辛苦喎、啊，我覺得瞓到自然醒先，再慢慢出去玩咪好咯。咁A 話：哇，大佬，你咁多年冇飛過，你 過去瞓覺， 你過去瞓覺咁，你不如喺香港瞓啦，你唔好嚟啦，咁係咪先？即係會有呢啲噶嘛？ 我喺日本瞓同喺香港瞓， 係啊，係咯、啊，即係會有呢啲嘛？做咩啫？嗰邊嘅太陽好啲啊，咁啊，好好瞓啊，咁樣， 係啊， 咁就會變咗大家嗰個期望值唔同嘅時候咧，嘈交嘅機會係大咗好多。我聽呢一段時間咧，其實呢個只係冰山一角嘅例子。 仲有啲咩㗎？仲有啲咩㗎？ 你等下陣先，因為咧我個 headphone 壞咗。 我以為又要攞翻個電話出嚟睇翻啲 message。 係啦，因為咧除咗呢一個嘅例子之外咧，我仲有另一組嘅朋友，佢咁去另一個地方啦。OK， 咁啊，你都知道其實咧去旅行咧，同朋友去旅行咧，最大挑戰嘅一個位置咧。就係、是、搭車，即係當地嘅交通工具。因為大家好老實講啦，除非你真係成日去嗰個地方，如果唔係你人生路不熟，其實你去到搭交通工具點都會棘棘地㗎嘛，點都係需要做多少少嘅資料搜集啦。咁而呢啲行程入面一定係有啲人勤力啲，負責曬做呢啲嘅資料，有啲人就一定懶啲，就係、是、依靠其他人㗎嘛。就咁、啊，有一個朋友又係三四個一齊去旅行。跟住佢哋喺個旅程當中就好貼地咁樣冇包車啦，佢哋搭地鐵咁樣周圍玩啦。然後呢A 同 B 同 C 就上咗一架列車上咗去，跟住佢哋係衝門嘅，有少少衰嘅，其實有少少趕急就係衝門咁樣衝入去。 係， 但係阿 D 仲喺月台衝唔切。跟住然後呢阿 D 就好緊張打翻俾佢。点算啊？我唔识啊，我唔知点样去噶。你哋去紧边啊？我要去边个方向啊？我要搭咩车过去啊？咁样，喂，你可唔可以翻转头接我啊？咁样，跟住对于 A、B、C 嚟讲咧，其实吓，咁、啊、你都企咗喺呢个月台啦， 咁咪嗰度， 咁咪好简单啫嘛，你咪搭翻呢一下一班车喺呢个月台，咁我哋咪约下一个站等又好，你喺我哋到时约一个即系本身嗰个目的地嗰个站度等咪 得 咯，系咪先？跟住然后啲话唔得噶，我唔得噶，你翻嚟接我啦，你搭翻转头嚟接我啦，我自己一个人我唔得噶，我搭唔到噶，我唔识认路噶，我认唔到嗰啲站噶，我唔识落车噶，咁样 你试下啦。 跟住于是乎 A、B、C 就觉得好猛啦，因为觉得吓。你咁大个人，即系其实同你喺香港搭地铁嗰个概念好似啫。你一个人上个车先拎个一个上唔切，你咪搵一个站一齐聚脚咯。其实都唔系咁困难啫。你唔 系 即系你搭三个站，你咪三个站咯，系嘛？你搭四个站咪四个站，点会唔识落车啊？咁样佢哋 A、B、C 就觉得系咁，但系 D 因为佢个人可能本身。少自己一個旅遊嘅經驗、啊， 佢應該冇帶個腦去啊， 係啦，有啲緊張啦、啊，係同埋應該係依賴底啊，即係佢個人都係慣咗黐住啲朋友去邊，我就跟住佢去啦。咁加上人生路不熟嘅關係，佢真係好緊張，佢緊張到完全連車都上唔到啦。跟住然後結果 A、B、C 死死地氣搭翻轉頭接翻阿 D， 然後再上翻下一班車去翻本身要去嗰個目的地，就來回嘥咗成半粒鐘以上嘅時間啦，咁樣。咁於是乎咧，成個行程嗰個氣氛即刻由好高漲變咗去一個冰點，就係、是、覺得唉，早知唔帶阿 D 嚟啦，即係好 哇去到咁啊， 好陀佢哋覺得唉好陀手冧腳添咁，但係你即係黐住一齊去嘅時候，你又冇得喺佢面前表露呢一面喎，咁啊搞到大家都好似傾偈啊食飯嘅時候都就住啊咁樣，就變咗嗰個氣氛就同原本所想象嘅就唔同咗好多咯，好、 哦、 多呢排真係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古仔咧，我淨係平時約啲朋友出嚟食飯傾偈我都。听唔少，因为我喺度，几好听呢啲，我都冇试过，系咪？ 因为咧，我听嗰啲，头先你呢一种啦，我觉得即系 plan 行程啊，大家嘅喜好嗰啲咧，都仲容易冚啊。最难冚咧，时间观念，即系头先你讲嗰个系一种啦。其实究竟我几点起身，已经系啦。咁啊，究竟？ 我是自然醒十二点先出发，定系我七点钟要起身，即系两种啦，已经咁。咁我觉得呢啲咧，你事前你可以夹好嘅，你事前倾，喂去旅行，你边只嘅先？你系除啊，定系自然醒噶？ 系 咁你而家可以决定咁去唔去啊嘛？即系大家 friend 底你可以讲噶嘛？咁但系有一啲就系、是、最怕系懒大方或者 我冇所谓噶， 系啊 OK 嘅，就时间啦咁样。呢个时间观念就出现咗一个落差。咁我听过有一啲朋友咧，咁佢几个人去啦，有男有女， 嗯。 即系唔系咩啊？男士出门口需要嘅时间同女士系可以唔一样嘅， 系噶系噶，绝对系噶。 当然啦，你可以系女士用长啲时间，男士短啲，亦都可以 vice versa 啦。 系 咁啦，我 friend 嘅情况咧就系、是、佢本身咧十零分钟瞓醒，佢刷牙洗面梳洗好快。 你个 friend 系男仔嚟， 男仔嘅十零分钟出得噶啦。 系、okay.。 咁啊，女有啲女仔咧，就係、是、搞個幾兩個鐘。 咁正常嘅，你知啲女仔去旅行，佢又要影靚相咧，咁你又要化個妝，又要整靚個頭咁樣先出去咧，其實真係要成粒幾鐘噶。 但係個 point 係佢哋一班 friend 住咧，大家住同一間房啊嘛。 哦，所以所有嘢都要共用。 系啦，咁已经共用咗先有次序啦。咁已经系 set 咗，譬如话，好，我哋十一点钟出发啦，咁跟住佢作为男士，我已经搞到七七八八都搞掂啦。跟住个女仔 friend 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仲可能坐喺 sofa 度叹紧杯咖啡啦。但系佢你见佢完全未任何化妆啦，跟住心谂啊，我哋十一点钟出发，十点九咯， 你 咩都未搞嘅咧，咁样咁已经第一下啦。咁呢啲累积成个 trip 已经系咁噶啦，譬如。你去个景点又系你约咗个时间，真系人生路不熟。你再点样都，你约咗我晏昼四点钟喺呢个位集合，大家各自自由活动时间，咁咪跟咯。咁你迟，老实讲，你十分钟 OK 啦。咁啊，咁但系唔系嗰个 friend 嗰个时间观念就系约譬如四点钟呢个位集合啦，即四点半都未出现咁啊。跟住问佢去边啊？佢哦，我翻紧嚟噶啦，翻紧嚟噶，最后迟咗成九个字先翻嚟。咁啊，拎住一袋二袋啊，咁样成，即系买嘢个时间观念，好多呢啲累积都算啦。即系你最多后面嗰啲嘢咪褪眼啲咯。 系 去到回程走嗰一日， 系 咁咪买手信。 系啊， 咁已经少少赶车，你要转巴士入机场翻香港啦。咁呢啲唔迟得噶嘛。 系啊， 咁喺个巴士总站嗰度咧，嗰时好似系去。台湾啦、啊、最出名嘅三文治嘛。 哦， 咁啊谂住买手信喎。 吓，而家香港都有啦。 嗰阵时我唔知 道。哦，即系以前噶啦。 以前噶啦，咁样。咁跟住之后，仲有架巴士五分钟可能就开噶啦。跟住话啊，我见到有啲三文治买翻香港做手信啦、啊。喂，咁但系你买起上嚟，你可以好嘥时间噶，你 miss 咗 排队又剩噶嘛。 系啦，你就雪球效应噶啦嘛。咁跟住就赶头赶命啦，就买啦，咁啊买完之后又要跑去上车啦，咁啊。咁跟住就係呢啲各樣嘢撈埋咗之後，去到回程一個咁重要嘅 moment， 你都 仲整緊呢啲嘢， 係啦，你都唔睇大環境嘅時間，就嬲啦。但係冇 佢講得切嘅，最後 講得切嘅、哦，但係就因為你知㗎，有啲點解對時間咁著緊係唔中意趕啊？我明明我可以舒舒服服， 係啦，點解要趕頭趕命咧？ 係啦，咁所以。就係呢啲咁樣一下兩下三下咁樣累積咧，最尾就冇話唔 friend 嘅之後，咁但係就冇話即唔同啲咯。 所以我絕對建議，如果大家嚟緊要去旅行咧，我建議你自己去咗先啦。你嚟去咗一次，你嚟嗰個心理平衡咗啦，你符合到你自己心理預期， 去自己想去嘅嘢先咯。 係啦，咁然後你之後先約朋友咯。 嗱，佢哋之前亦都係一班姊妹去咗旅行啦。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弹就如夜空星，望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 日本之旅考验友情啦。咁见佢翻到嚟，好似都冇乜嘢，应该成功过渡到啦。 唔使解散啦。 听个 Lolly Talk 啊，八位成员有呢一首新嘅拍嚟作品叫《七姊妹星团》，先系啲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向全球各地旅客派发合共500,000张机票。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话，早前向3间本地航空公司买机票，大部分机票会由航空公司通过海外办事处送赠，航空公司会根据当地法规分阶段推出不同活动，包括大型抽奖、先到先得、买一送一计划、游戏等。他说送赠计划由3月1号开始，为期6个月，期望获赠机票的旅客会带多1至2个旅客到港。林天福又说，下季将会送赠80,000张机票给香港市民，亦都有机票会送给大湾区旅客。特区政府展开名为《你好香港》的大型宣传活动，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说，初步会有超过16,000间商户参与推广，向旅客提供优惠，并且送出至少100,000份礼物给旅客。今日下午5点起，各口岸的旅发局接待站会开始派发商户推出的消费优惠券。旅发局又邀请艺人郭富城、郑秀文和陈慧琳以2文3语拍摄介绍香港的短片，在全球大约3000个媒体和社交平台播放，预料将会覆盖2亿人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相信在各方努力之下，香港会强势回归到世界的旅游版图，为旅客带来难忘的体验。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前九铁主席田北辰话：，据了解，本港同内地通关下星期会全面开放，包括取消配额同埋核酸检测要求，罗湖关口亦都会重开。对于全面开关之后嘅人流量，田北辰话：，而家翻内地嘅配额未有用完，全面通关之后应该唔会即时增加好多，相信一段时间之后会慢慢翻去以往的水平。他认为当局之前一直控制人流的原因是因为农历新年，现在回复正常，相信全面开关之后不会立即逼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率团抵达基辅，准备明日和乌克兰举行欧乌峰会。冯德莱恩说，今次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他第4次到访基辅，以展示欧盟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乌克兰，并进一步加深双方的支持和合作。欧盟委员会去年6月建议给乌克兰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建议需要获得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够生效。乌方期望透过今次峰会寻求欧盟加快批准乌克兰加入的程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1-2阵雨，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风势较大，有1-2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西贡公路近西贡消防局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呢一段咧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分别去到康湖居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另外喺观塘伟业街去茶果岭方向，近开源道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有一宗水务急收噶，喺荔枝角荔湾道 荔湾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的快线，因为有紧急水务工程，而家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狮隧的九龙入口开始多车，龙尾接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天马苑。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那段稍为多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桥面去旺角、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如果已递交2023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或透过电子平台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30号仲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Benson, 你觉得你最光荣的时刻是几时啊？ 这个问题问得好、哦、我想回起近年自己正式出身去做事去照顾家人，这个时候是令到我觉得自己是最光荣的时候。 如何忧伤，是否打困难的仗，徒有勇士模样，额角布满风霜，何以声调洪亮，心声一句不响，燕蹄陪你喝酒，天地四面墙，没剑拔和弓张，仰天一笑父子上，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悲哀，当天未知那是爱。又见面容忧伤，到今天我在打仗，和你当日同样，被困某处思乡，全靠星月明亮，归家路总算有方向，听着夜宣欢欣， 下胜仗，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远，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 周柏豪《小船大海》。有一啲嘢呢，原来以前不会意识到，就是备受屋企人照顾的时候是有几咁幸福，到大个调返转身份啊，要照顾屋企人啊，你就会发现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 是喎，原来以前都快乐过， 到跌落凡尘就只再没有想归去，在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打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投诉里得到过放手，有谁还苦后回光照亮污垢。 Ian 陈卓燕，再见宁静海。当然啦，我深信好多人同我一样，都会曾经有一段时间问自己啊，几时先有能力去照顾身边嘅人呢？ 有半个自觉觅理想，旧同学换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学上能将睡没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拥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一月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漂流，这半生也都寄生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在八十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鬼也都独自飞翔，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是那段遇见，梦想最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相聚会以后，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翩翩起舞。 有郑欣宜应会等，当然啦，一日一日咁样计算，你都唔会知道到底几时先见到一个终点，几时先做到一个合乎大家期望，甚至乎系自己期望嘅日子。不过好有趣嘅系，原来一日一日咁过，条路就会到噶啦。 在每一天，如上帝挥手声再见，再应对新一天试炼。活为过一天，循环在生息中应变。要 奋斗为谁奉献，每天清水一般偶遇后流过，留下几多张笑脸能轻呵，每天多多少少快乐或难过，谁又分析得细致和清楚。我定要呼吸，无论鼻孔呼吸到厌，会偶尔找到新发现。我遇上阴天，流下泪水都不看见，雨再冷亦能自勉。 郑秀文最新的派台作品《我这样活了一天》。 暗黑里没有谁，我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勇往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灯色彩混沌的空气，无人能找地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之后能如何依旧？如曾与我重欢那大门关上了，留下窗边红壁之间，连于天空的光线那样刺眼，却总期盼。风中偶要擦破了伤口，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路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三成；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近住友爱村嗰段系多车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高和老街有水管急收，去泽安村方向跟住达之路嘅快线封闭咗。另外达之路去达康街方向近高和老街嘅快线亦都系封闭咗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桥面去旺角、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亚土。我呢就想同我嘅細佬一齊食湯圓。你知啦，人大咗呢要返工，難免呢都會少咗時間留喺屋企㗎。有陣時呢一個星期都見唔到一次呀。而且你知啦，男仔呢有陣時真係唔鍾意講自己嘅事嘅。希望喺元宵嘅時候我哋可以坐低一齊食碗湯圓，傾下偈，講下近況啦。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知唔知点样揀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做乜咁有雅兴啊？ 因为星期六就系二十四节气之首嘅立春。 立春啊，象征东风送暖，万物慢慢苏醒。气温虽然回升，不过日夜温差较大，记得注意保暖。 踏入春天，应该好好护肝，保持心境开朗，拥有好心情就系一个好开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凝聚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近年周柏豪自己成为爸爸，不断学习如何担任父亲的角色。他认为生命是一个奇迹，当自己不断在爸爸这个角色学习的同时，更加明白一家人情的关系。在他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周柏豪写了一首《小船大海》，当中包含对父亲的敬意和爱意。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柏豪《小船大海》。 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精选，周柏豪《小船大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唱着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上面经历咗大改变，签咗新公司啊！ 深信咁大嘅转变，佢都有好多人想答谢嘅，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Triple 知恩图报。 唔知佢会唔会都多谢我哋两个呢？ 骚动音乐嘅嘉宾系有 Triple G 嘅 ，Hi，Hello，Hello， 我系 Triple G， 嗱，今次送呢一卷啊，你啊， 系咁啊，我哋今日咧送俾 Triple G 嘅呢一句咧，Triple G 恩图报，其实有好多发挥空间，不过今次送咗 G 恩图报，系啊，因为亦都即系想同阿 Triple G 倾下，就系喺过去一段时间啦，即系有自己创作，今年又有唔同嘅发展咁样，过去咁多同其他人嘅合作当中，即系又想透过你把口去讲下，有冇边啲嘅朋友仔啊、音乐人啊、这个圈子嘅一啲同事们啊，你觉得啊，真系趁住呢啲咁新春喜庆嘅时候，又可以 多谢下咁样， 答谢下佢哋嘅咁样。 好感恩身边遇咗好多即系人同事啊，特别系做访问啲 DJ 啦， 系 嗰啲唔好讲名啊，唔好讲名， 唔好讲名，好危险啊， 系啊， 有啲人知道入咗啊嘛，佢一定系多谢紧我啦，咁啊， 我遇过嘅系啦，都有做过访问嘅人啦，同埋认真啲讲就系、是，试咗啲 band 三啲嘅嘢，即系同唔同 band 未做嘅嘢。轩仔 系 Masco 荣仔，我以下会讲大约十分钟嘅人名啦。跟住然之后， 好啊，可以计时，唔好笑。 如果你知道讲紧你就系你啦，一定系 系。但系多谢佢哋原因系咪因为喺即系过去譬如上年做嘅歌啊，嗰、那个音乐过程当中见得佢哋最多最密，同埋大家嗰啲嘢嘅交流最频密就系呢班兄弟。 其实系啊，因为我而家自己住啦，跟住然之后其实见得多，见得佢哋仲多过屋企人，因为屋企人可能一两个月先食一次饭，跟住但系佢哋系例三就出嚟整歌，跟住所以都。唉，有啲咩即係喜怒哀乐都係会同佢哋分享啦，即係当然都係做埋一个聆听者角色啦，佢哋有啲咩都会同我讲 去。咁你哋见面嘅时候其实係咪通常讲嘅嘢即係除咗音乐之外就係会即係咩都 share 下关于自己嘅嘢咁样嘅。 主要係音乐啦同埋女人啦。 系， 呢个紧要。 好中意你好平淡咁样讲，音乐啊，女人啊，咁样。 系，即系屋企人，妈咪啊，婆婆啊，嗰啲系，同埋讲下事业上嘅嘢咯。通常其实就系、我点样可以再做好啲啊，或者再专业性可以再做好啲咯，系。 嗯， 主要都系倾呢啲嘢。 有冇话之前可能自己有啲叫咩啊？有啲棘嘅位啊，或者啲嘢唔知点样谂，或者成呢班好朋友就真系讲过一啲，或者佢哋陪伴咗你去过到，或者谂通一啲嘢咁。 上个访问就系正值系我啱啱转咗会，转咗新环境嘅时候，跟住然之后，而家啱啱好一年啦，真系。跟住然之后觉得，如果是对外对人的人际关系都未是最适应到，但是比起之前已经开放了很多，同埋即系冇咁内敛啊，冇咁怕丑，但是呢啲我都唔知系好事坏事其实但是俾自己继续成长啦，即系less 咁样咯，那个感觉系。 但以前对外嗰种内敛，你系觉得？唔明點解我需要 social 然後去同人傾偈啊？點話純粹係自己嘅性格，由細到大都係覺得我冇中意可能喺隔離聽做觀察多於表達嘅人咁咯。 其實係觀察多於表達，一路以嚟嘅性格都 中意係咁咯。 然後就比較少機會或者比較少 人会问话，诶，其实你只歌嘅中心思想啊，或者啊，点诶灵感喺边度嚟噶？呢啲其实好少同人透露。咁但系呢一年就学识咗，更加识表达自己咁样。咁我原来即系讲俾人听嘅过程，其实好似放紧电咁啊，好似我自己都有一部分系。冇咁抑压自己，系，所以系好事嚟嘅、嗯。新年快乐！ 同埋有一样嘢咧，我觉得近年大家都会好强调嘅，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多谢好多身边唔同嘅人啦，但系其实当中亦都好需要多谢自己嘅、嗯。有冇觉得喺呢一年有啲嘢系好似真系要多谢一下自己？ 多谢自己仲活着啊！多谢自己喺取 deadline 嘅时候都不忘。贯彻自己嗰、那个，都系要超超地嘅感觉。 好啊，呢样嘢。 开始公司啲朋友望住啦，系，跟住就 认同啊，系嘛。 喺佢哋手上，我仲活到而家啦。咁然后，多谢自己仲有灵感，仲写到嘢，系好紧要。两三年前有一下会觉得，自己好似干糖，但系。原来更好嘅就系留喺后面。我而家 2.0 啊， 系 啊，几好几好。 我想知道当时你觉得自己干糖有冇惊嘅？即系作为你自己创作， 肯定好惊。 系啦， 因为一开始即系我自己本身份人又系一系就去尽噶，一系就唔去 ，double or nothing 咁样。然后即系拣咗做呢个做事业啦，咁好庆幸系做到啦。嗰、那个即系到而家都系，然后。我会开始谂紧将来啊，但系呢排会觉得，可能要好似以前细个啲十八十九岁要 YOLO 啲，即系将来嘅嘢，其实大家都唔知道，即系好似之前就好担心之后会点？之后会点？我写唔到嘢，可能就冇人揾我啦。跟住然之后就冇人，我过咗嗰、那个嗰、那个潮流啦，咁冇人记得我啦，咁我点算呢？40岁、50岁咁样，咁但系而家会觉得，我仲存在紧，就一定有我自己价值啊，或者市场上有自己嘅位置啊，所以更加耷低头冲啦、啊。呢、這个年纪，等40几岁先谂呢啲，我觉得系。 我想知嗰时冇灵感嘅状态，其实都谂到嘢嘅、不过自己 ban 自己觉得啲嘢唔 work 啊，点话其实系连我究竟我想表达啲乜嘢都谂唔到咧。是哪一个程度的有没有 一来又觉得自己表达想表达的东西可能第一二隻碟已经写晒。 是。 然后另外会觉得好像都是那些字、哦、即是 even 是连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又是风又是青春这些字这样。那我那阵都很有 doubt 过自己这样。那但是这个就是我咯即是自自然然就是写第一只歌嗰阵冇谂过我要用咩字眼噶嘛，咁可能而家用都系最适合，或者文字上我系冇进步嘅，或者系真系冇吸收太多其他嘅嘢嘅，咁你都要好接受自己呢方面咯，都系呢个都系以前嘅我咁样，系以前就话我要避开某啲字唔用，我就系代表青春 word up， 系，所以 keep 住就系讲呢个 topic 咯，咪就 系 可以， 系啊系，同埋、原来。创作起，新一年都会觉得是原来是学紧写歌，学紧做歌，原来是学紧做人，即雕好自己，你表达嘅嘢，如果你本身入面是有墨水嘅话，你讲出嚟嘅嘢都是有文有路啲嘅，即就算你点样乱噏都好，系。 如果今年要去为自己做一个命题，可以是青春 under 青春嘅一个命题，或者可能是任何嘢都得，你希望今年去喺创作上面俾自己嘅命题系会系一样咩咧？ 我谂系简单。因为今只碟即系嚟紧三月我会出一只碟啦。呢只碟应想表达出，其实我仲系有野心，有嗰个竞争嗰个心。然后可能用好多乐器，用好多唔同元素咁样做一只歌。然后做完之后，我谂头20次听都会觉得，哇，好似进化咗，好似丰富咗、完整咗件事 ，fine 咗。但系就。有时夜晚听啲太复杂嘅歌，会有啲觉得，好嘈啊，好烦啊，咁样会觉得，所以我想整翻啲可能再 back to basic 啲嘅嘢，再 抽起晒好複雜嘅元素，即係留翻啲可能即係一支吉他、一個琴跟一個底，然之後我係出 rap 咁樣，我出嚟唱歌咁樣，係，所以我諗簡單係今年嘅命題， 係就即係呢只碟推出之後，下一步嘅 Triple G 就希望係呢一樣。 系啊，翻翻去，唉，成日都提自己勿忘初心啊！但可能做完下一只碟之后，就会觉得，唉，咁我就两样攞平衡啦，我又要做翻啲嘈少少，就系、是、咁，就系、是、 你唔会知噶，你唔会知噶，出完之后啲反应啊， 由佢行啦，系 啊，系啊，即系嗰啲人，哇，好中意啊，即系继续去，咁可能你又会谂另一样嘢嘅， 系、 啊，你唔会知道， 可能唱 K 歌啦，可能之后， 之后整鱼蛋歌， 系啊，即系鱼蛋，系啊。 鱼蛋哥 我都好中意食鱼蛋， 期待呢、這个我未见过，我好似未见过唱鱼蛋歌嘅 Triple G， 想睇一次， 揾人去唱 K 啦，系啊，揾人去唱 K， 唱 K 你就会见到咯，可以。 OK， 但我想知咧，头先你讲话即系上年咧，你会有一个好大嘅感受，就是、我表达或者讲多啲自己嘅创作灵感啊咁，但系即系话以前其实少啲咁做，个、原因系咩咧？系咪因为我啲譬如做音乐嘅 friend 都唔中意讲喺度，佢会觉得讲晒出嚟，讲出唱。就唔有型啦，咁、其实系咪咁嘅谂法咧？都系咁样。 呢、這个占五六成嘅，我觉得呢个都有型嗰个部分。 系 ，然后会觉得系之前创咗一只歌，可能就系嗰一下个念头，即系冇谂咁多。因为尤其是我哋自己写作方式系一句押韵，跟住就落下一句。 系， 咁可能前后句。應該用押韻去帶動個思考或者嗰個思路咁樣一路去，咁然後其實以前會覺得啊睇歌詞我都寫到好直白嘅咧，即係應該會明嘅咁樣咯。咁但係原來而家會覺得係哦學識表達自己都好緊要，好亦都係一個。其实对我哋嚟讲是一种技能嚟噶啦，已经系，即系唔系个个创作者都可以真系可以坐低咁样同大家倾到半个钟，跟住话其实我只歌系点样，咁我觉得系一个优势嚟噶，系表达到自己系，同埋应该要多啲表达自己。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地方。 今年即是亦都嚟緊三月会有新碟。咁是不是自己都已经储定了很多一些作品是諗住会一次过再带一些新的给大家，定还是是一路以来其实一些作品会再去放返晒入呢一隻碟入面㗎。 三月都会出埋新碟啦，跟住就係都係 EP， 因为我自己有计划其实想做三隻 EP 先再做一隻full album 㗎。然后而家係第二隻啦，跟住所以有四隻歌。然后我而家歌词仲有一段赶埋喺月尾就可以攞去录同埋攞去印啦，咁样 係。 跟住係好近期嘅事啦，都係呢四隻歌都好近期嘅事，呢一年嘅作品，然后搞我自己嘅新碟发布，然后我会想以前嘅歌同埋新碟一次过，我想玩嘅歌都一次过玩晒，大约我有数过大约有20隻，系，然后有嘉宾啦，即系虽然大家都估到系大约系边啲人啊，咁啊，但系就相当惊喜嘅组合啦。 嗱呢个就巧妙啦，大家都估到，但系又会相当惊喜 啦。 到底会系边个咧？ 你以为系嗰、那个，其实又未必系嗰、那个。你以为唔系嗰个，又可能系嗰、那个咁。 冇错，咁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嘅。 新年俾大家，然后新碟时间计呢只歌，即系我出咗新歌啦。 是， 然后入面是讲有本日记，其实那个日记就是借代了我就是个歌词簿，即是我觉得是很反映到自己那个经历，所以那个 show 那个主题我想由很 blue 浅蓝色第一只碟，跟住去到小王子，我开始走过来啦，然后去到这只碟，其实想表达是一种我都过到了，所以大家都 OK 的，好像上一只歌好像It's gonna be alright 这样的感觉， 好像一个成长的历程一样， 亦都是希望咯，带一种希望和正能量， 那定了这个 EP 的名字来的， 暂定应该叫光 光， 因为呢四只歌嘅曲风都比较夹仔啲，比较 J 少少，然后同埋我觉得光呢个字比较日文，所以就用，同埋想带俾人希望， 希望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就系三月就会发生头先以上讲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快啲搞掂嗰只歌啊，咁啊齐 吹，做咩你吹人嚟啊？ 唔系咁啊，老师同事头先都望住噶啦，你都要搞掂我先有得听 啊，压力嚟噶。 有啲旁人就督促下咁样啊，唔系边有唔系边有点听啊，大佬系咪先？ 好作品要等噶嘛， 尽快啊！ 系啊，等唔紧要，唔好等太耐咯。 三月前应承大家， 应承啊，其实而家都预噶啦。 哇！又整到咁嘅，我撑你啊！ 再嚟多嘢先咁， 大气电波嘅尺度系咁噶，而家系嘛？ 唔系苏六一号嘅尺度嘅啫，不代表本台立场， 不代表 主持人嘅质素系咁噶啦，而家咁 样，几好几好。 日记记忆的抽屉，变一场演过的戏，散落的笔画，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的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好好的面孔，沉默的卖相，比起以前倔强，我都变了样。我面上挂着笑，如何会享受恨？而时间会继续跳。挂着笑，要何会享受恨？而时间会继续跳，要拍自己嘅全拍。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理性嘅币。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活在在于领悟，系雪上嘅智慧。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时间嘅计，中咗时间嘅计。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已经泛黄的日记，记忆的抽屉，变一场演过的戏，散落的笔画，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的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好好的面孔，沉默的卖相，每当我一个转身，我会变了样。即刻即刻，纵时间的计，时光是个小偷，偷光理性的币。即刻即刻，纵时间的计，活在在于树上的智慧，即刻即刻，纵时间的计，时间的计，纵咗时间的计，即刻即刻，纵时间的计。 Triple G 嘅时间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向全球各地旅客派发合共500,000张机票。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话，早前向3间本地航空公司买机票，大部分机票会由航空公司通过海外办事处送赠。航空公司会根据当地法规，分阶段推出不同的活动，包括大型抽奖、先到先得、买一送一计划、游戏等。他说送赠计划由3月1日开始，为期6个月，期望获赠机票的旅客会带多1至2个旅客到港。林天福又说，下季将会送赠80,000张机票给香港市民，亦都会有机票送给大湾区旅客。特区政府展开名为你好香港的大型宣传活动，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说，初步会有超过16,000间商户参与推广，向旅客提供优惠，并且送出至少100,000份礼物给旅客。今日下午5点起，各口岸的旅发局接待站会开始派发商户推出的消费优惠券。旅发局又邀请艺人郭富城、郑秀文和陈慧琳以2文3语拍摄介绍香港的短片，在全球大约3000个媒体和社交平台播放，预料将会覆盖2亿人次。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选址得来不易，目前不会考虑其他地，希望大家以同理心帮助有需要的人士解决住屋问题。发展局重申，在有关用地暂时兴建简约公屋，对启德以至九龙东的发展定位并没有影响。有立法会议员说，当区居民希望当局清楚交代项目的退场时间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意外事故，新界的西贡公路近住消防局段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所以出入方向咧都受到影响。而家去西贡方向嘅龙尾排到豪涌，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西贡公路消防局段有意外啊，单线双程行车，出入都系塞啦。经过时间，小心同忍让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嘅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的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都繁忙的。九龙入口龙尾到龙翔道桥面。新界区的路面交通，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街市至三圣村那段就多车。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现时都繁忙的，龙尾近铜锣环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国剧830， 深居。 劇裡面原汁原味地繼承了小說文本的文學性，將上海生活的多個剖面納入劇集裡面，形成了復調敘事。電視劇同時以更強烈的戲劇衝突承托起上海體驗，特別是以住屋這個兼具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象徵的關鍵詞為核心，串連和勾勒出上海百態。

估咧，今次呢首時間計咧，喺只歌嘅 BPM 上邊應該做咗好多次嘅調整。嗱，你係咪撞咗你咧？你笑成咁。 因為前排都有諗過呢樣嘢之後，我就、 你就放棄 唔好啦，唔好搞啲咁嘅嘢。 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聽翻同 Triple G 以往嘅作品，我諗喺 demo 嗰個狀態，時間計嘅 demo 應該會係再慢版翻啲，符合翻 Triple G 個人本身即係一路都超超地嗰一種嘅 rap 嘅性格嘅。咁但係因為今次有一個好唔同嘅元素，就係加咗一啲 band 撐喺入面，所以調整嘅時候可能喺個編曲上面個 BPM 一定要調翻快少少，嗰個感覺速翻啲啦。 咁我就在於嗰個速度上。咁我想估咧，就係呢一隻歌，我覺得有一個嘅 keywords 應該喺創作嘅時候諗過，就係即係有一種催眠嘅感覺。 嗯。 咁當然即係 fit 翻隻歌嘅主題啦，同埋嗰個催眠感覺點解我覺得咁強烈，係中間一段嘅即係叫 music break 嘅位置嗰度，裏邊一個好濕圖咧。应该是你把声嚟，有个踢踏咁得一下嘅啫，呢条即系少少地一下。咁但系嗰个就系嗰一下令我觉得，咦呢一种好似真系有一种催眠紧嘅感觉喺里边，即系不断 loop 住咗时间嘅，你中咗佢计， 一滴两滴三滴咁啊！ 你而家就俾我催眠了， 催眠咗 啦， 因为佢踢踏踢踏嗰啲，即系其实嗰个歌词我都觉得已经系有 feel 紧嗰种催眠嗰啲咧，咁、所以我觉得应该系呢谂呢一只歌嘅时候，催眠呢个 keyword 系有出现过。 其实系有，咦？答边个先？ 你话事啦， 答边个先啦？ 你 话 事啦。 其实系有嘅，真系有嗰、那个，因为，好似歌词入边讲话，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即系我谂，其实我本身个大嘅 topic 系想讲我哋变咗， 系。 然后去到最尾就会讲自己哦，其实经历咗咁多，我都系讲我冇变到咁样，可能系个世界变咗啦。咁然后我就会再推翻一步，就会谂，点解会有呢个感受呢？其实原来就系我慢慢大啊，我慢慢接触咗多啲新嘅嘢啦，尤其是呢两年啦，我去咗一个新环境，我队友都会好担心话，我会唔会变咗？ 系。 原來我到頭來，我發覺係因為我接觸咗本身唔係咁樣睇嘢角度嘅人，即係我會吸收咗佢哋嘅睇法咧，嗰、那個角度咁樣睇嘢，我自己會睇多咗一陣，或者會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嘢，會覺得咁可能對於佢哋嚟講，我可能真係變咗啊！咁但係我相信係一個更好、更全面嘅自己啊。然後就會去到間奏嗰度，就係覺得咦，好似成首歌都好似偏正面，那个曲风都系偏正面，好爽快。跟住，不如嚟翻个 dreamy 啲，即系临入睡嘅感觉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就其实想带少少喺睡房谂紧嘢嗰个场景啊、 哦。 然后会觉佢、所以都系关催眠事，我觉得系有啲关自己 me time 自己谂嘢最。最敏感嘅時刻咯，然後 BPM 反而係較慢咗啊， 較慢咗、 我本身再快啲， 因為頭先都講過啦，我係一個 double or nothing 嘅人啦，所以我就話，説來慚愧啊，成日都話自己嘅歌好好赤裸地表達自己，咁但係呢隻歌有少少真係表演嘅考量啊，即係我覺得我啲歌可能都系偏慢啊，本身，然后我想有只快歌、，for 个 show 或者 for 个 live 咁样，咁然后个课题就变咗系如何喺嗰、那个快自己唔系擅长或者唔系做开个 BPM 入边表达到或者散发到自己个味啊，然后就所以我就拣一只好快，其实呢个歌词系。第三版噶啦，我系未试过，生涯上未试过重写一段 first， 但系我呢只歌写咗三次啊，真系。 但系个内容或者嗰个题目都系基于时间呢样嘢去写嘅。 第一只其实系全唱嘅， 系、 全唱，跟住然之后系讲情歌。但嗰个情歌就变咗系用咗跳舞啊，同你跳一只舞去做 topic 咁。 OK， 第二只版就系、有六七成系唱嘅， okay. 然之后又可能有加多段 rap 啦，嗰啲最老土嗰啲啦，系最传统嘅做法啦。 系 跟住，但系第三只我就觉得，好似都系唔中， 然后同 Bammy 讲过，哎，不如冚调重练。跟住我话我未写过，我未试过重写过。跟住试下，跟住有一日就哼咗出嚟咯，系啊，时间嘅计。呢个 concept 其实系我之前用喺未出过嘅歌，个 concept 系有出现过，但系唔 exactly 有啲字眼咯。然后时间嘅 concept 系啊，然后就将佢发大到而家咁样咯。 今次咧时间计，我觉得呢个名食得好正就，因为时间计佢食咗两个意思嘛。时间计就系讲紧嗰个钟或者个表，但系同时间佢歌词入边又表达紧你唔好用时间嘅计啊咁样啦。但系其实最初由呢、讲一个同你跳一只舞嘅情歌，突然间反转一个大反转，系变咗一只讲时间嘅歌。这个过程系点解突然令到你？跳一跳跳咗去而家呢个 topic 身上嘅咧， 我谂证明我自己一个系一个再有深度啲嘅人啦，或者系爱情真系唔擅，其实一路都系唔擅长讲爱情，可能我自己个爱情路都比较 唔顺利，坎坷 艰辛， 直头系空白啊！系啊，系啊，空白嘅路啊！咁，因为我好多，系啊，然后就 埋到 Jason 边，我仲谂住听埋嗰个， 我已经特登唔望嗰边， 哎呀，里面支住先，系啦， 系，因为事业 都系事业为先啦， 事业啦， 发展咧，即系要专注工作噶嘛， 佢哋冇咁传统啊，佢哋 OK 嘅。系我自己， 你系传统啲嗰个反应， 我自己好耐冇试过啫， 所以个 feel 上面就会觉得，我写一个爱情嘅歌，自己都觉得好似唔系好中，唔系好中咁样样， 唔够九成，唔够十成中都唔，唉，冇呃听众啦，已经有好多人呃听众啦，呢个 系 地方，系， 所以就对自己坦白一次，就收埋翻呢啲爱情嘅嘢。將自己最擅長一啲關於時間啊、青春啊、成長呢啲 topic 攞翻出嚟，但係點樣去 click 到你要用時間呢一樣嘢做呢個題材呢？ 哇！唔知道你哋有冇同感？呢一兩年發覺真係唔知咪人大咗，定係好似唔夠用，或者過得好快啲時間，會覺得唉，轉眼就差唔多就廿尾啦咁樣。然后上两个月我大病一场，然后觉得原来自己冇想象中咁强壮， 病啫，病啫， 系唔系身形上系。然后就因为我病咗都病咗成一个月，之前会觉得好啊系一个好好嘅休息咁样，但系而家呢个阶段嘅我系会觉得。我一年冇咗十二分一咯， 哦， 所以系一个概念， 系 即系唔同，唉，可能心态上老咗，但系我仲保持嗰个竞争嘅心喺度嘅，系啊，好彩就系、是，但系会感，唉，难免会感慨一下。 因为你讲到一年嘅十二分一呢件事就好大，因为尤其对于创作人嚟讲啦，十一年嘅十二分一，你谂下系做到几多嘢？三月出碟。佢可以喺二月嘅时候可以再加多几只歌落去噶啦嘛，都已经咁，所以即系打个譬如， 举个例啊，咁 举个例啫。 咁所以当上一年经历咗冇咗呢个十二分之一之后，有呢个命题出现咗啦。咁啊，曲风上面都话本身快啲，而家反而调翻慢啦。咁但系因为你都讲，其实呢一张嘅 EP 嚟紧，即系呢啱啱而家呢一首同埋上一首都系日系多啲啦。咁其实即系呢一种声系喺呢一张 EP 会出现，就系我谂都系呢一两年你自己会中意啊成。其实会缘起系，咦？不如我嚟试下转下去玩下呢一种声喺自己嘅歌度出现嘅。 而家吹紧寒风啦，但我会觉得即系日本系即系中我多啲啦，我会觉得型啲咁样，但系系咯，嗰个口味唔同。然后好欣赏日本音乐咧，成日都有种自怜感啊，即系自己可怜自己嘅感觉，即系有种淡淡嘅忧伤。我觉得同我嗰个特质都几相似嘅，都系有啲呢、這个民族系带点 blue 嘅，所以我觉得个气场比较近。然后我又中意钢琴啦，好中意琴嘅声，所以就同啲 band 嚟倾，然后佢哋觉得都觉得好似有得做，同埋香港冇，最紧要系冇。 少啲人做，咁就大陸嘢就唔做咯。所以做啲融合到自己風格，可以推到出去嘅嘢。 咁所以當初去傾呢個編曲嘅時候，就用日系呢一個嘅 topic 就交俾阿軒，由佢去發版，諗點樣去做得日系啲，定還是個過程都會同佢多啲商量，即係啲樂器要點樣樣啊，想要啲點樣嘅聲，即係吉他都可以有好多種聲㗎嘛，即係日系嘅吉他或者一個琴都可以分好多種聲㗎嘛，即係會唔會都同佢好 detail 咁傾，定係都會好放心咁交俾阿軒？ 呢班友仔其實本身都係聽日本嘢大嘅，然後佢哋自己 even 夾 band 嘅曲風都似。哦，佢哋軒 Chan 即係我監製我嘅都係我嘅 band 嚟啦。佢自己有隊 band 係叫 Geisha Nico 啊，中文應該譯做藝妓貓咁樣，都係好日本嘅嘢。其實就係跟住佢哋本身其實大約我知道我 send 嘅 reference 出嚟浸除，佢哋就話哦呢啲啊嘛，跟住就不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就同佢講啦，唔好意思啊 ，send 呢啲咁大路嘅 reference 俾大家，跟住然之後佢哋唉 OK， 跟住然之後放可能大致上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就其實捉到，所以唉。非常順利嘅，其實今次隻碟嘅合作，我覺得係。 咁所以另外有頭先有講一個位置就係話，哦，今次時間嘅呢樣嘢，哦，嗰、那個 tempo 會快啲嘅 ，upbeat 啲嘅咁。但係向來自己又懶用嗰種嘅風格，你話都要揾嗰個 balance 噶嘛。咁其實呢個位置會唔會反而係因為頭先講編曲嗰樣嘢嗰啲順利啦，最花時間要試嘅就係呢一個點樣攞個 balance， 即係懶用得嚟又有翻啲 energy 嘅呢樣嘢。 即係我好大部分係慵懶啲嘅人，亦都但係發掘咗自己另外一方面，其實我都係其實有 energy 嘅。即係如果係一啲好熟嘅朋友，我都係會好戇居居咁樣嘅。跟住然後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都係課題啦，就係、是、會覺得成日好想表達俾啲 fans 或者樂迷聽，都係嗰一個我最想表達嘅我，就係、是、可能有帶點憂鬱、帶點 blue 嘅人，但係都要認清自己，其實都係有另外一面好動嗰邊，即係可能人哋話我係文青又好，即係 I don't care， 但係就但係文青我都會去踢波啊，只係將呢啲留喺作品或者留喺我自己一個人嘅時間嗰度做，我覺得都係我出嚟唱得快嘅、唱得急嘅、惡嘅都係我自己，都係我一部分，所以。然后会觉得咦自己都有进步咗，因为入到录音室我以为会搞好耐。点知可能头两三次个 take 已经用得啦，咁样我会觉得唉出得多咗演出同埋录得多音，其实越来越近我自己心目中嘅模样啦，我觉得係几好个专业度。 即係起碼會好快手，就已經其實自己創作有曬啲嘢埋去，就已經好快搞得掂咁樣。咁喺個MV 上面啦，今次咁啊有一種青春感，即係一班後生仔有一種好似哦，我唔理嘅世界啦，我做我自己嘅青春會做嘅事情咁樣。咁其實真係成個 MV 嘅 concept 有冇話嗰陣時哦，攞住呢一隻歌係一個點樣嘅軸心去行嘅？ 最特別之處其實就係、是我冇參與到啦， 係 咁，但係後面傾橋段嗰啲啊係有份參與嘅，然後都多謝導演啦阿輝啦，跟住然後本身個 concept 就係、是一班其實承接翻上隻歌案嗰個 MV 嘅，係即係我哋去到上一隻。岸咧就係、是、揸完車去一個新嘅地方，我哋逃走咗去原本去一個新嘅地方啦。然後就第二隻 MV 時間計就係、是、第二集就係、是、成班人，我哋其實嗰班嗰邊咧已經有一班烏托邦嘅朋友啊。咁然之後就一齊起一間木屋，我哋就喺嗰度生活啦。呢、這個就係、是第二張想表達嘅嘢。然後就一啲好好慌亂，一啲好青春嘅角色就喺入面喺度，唉，整下汽水啊，揸下車啊，跟住然之後 吹下波波啊嗰啲 咁樣，係，然後表達出應該都係我哋去一個新嘅地方，而係嗰個地方係我哋想去嘅，亦都係想一齊建構一個地方啦，可以係心目中最想。 係即係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喺嗰度可以。 係係。 咁去到最尾有一個好似一把火，即係燒一燒佢一個咁樣嘅，係咪其實又係暗藏緊下一個章節會有啲嘢 relay 咧？ 啊， 係咪咧？ 原本係，但係唔知傾傾下可能又會轉啊方向，唉，我唔知點解好似喺公開場合講過所有嘢都 miss 曬啊，全部我話下隻歌係幾時？十二月一月先出到，跟住之後碟咧月年尾有噶啦，三月，跟住所以都唔敢承諾大家咁多。 喺呢一刻係仲關事啦，係咪？ 我哋兩個做證呢一刻係啊 ，OK。 但係正如隻歌所講嘅 concert 咩啲係會變嘅，所以去到之後 係講啊。 系嘛？ 時間係真係有小偷啊！ 世界會 好多嘢 變噶嘛，係咪先？係啦，咁所以究竟去到下一隻歌個 MV 真係拍攝嘅時候，再 jam 可能又會有其他嘢發生咁啦。係啊，我都係八卦問下啫。我都期待會有啲唔同嘅嘢啊。 係，希望會有啦，希望會有啦。 係， 但係呢一兩個月都係應該係煩，或者係忙個 show 忙好多。 嗯， 我。碟方面我只是需要錄完之後，然之後編完之後就抌上去引，但係 show 今次是我想由 visual 上、舞台設計上到我自己編排song list 都是自己參與到再高啲，我要基本上是自己搞咯，而係之前冇涉及過嘅範疇，所以我想我好大副心機都會擺咗喺3月17度。 咁啊，加油啦！時間都有嘅， 系 時間都有， 時間都有嘅，不過少啲，講啲， 唔好俾人偷，唔好俾人偷走啲時間，系啦， 一滴，兩滴， 好啊，預咗係 good show 啊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喺墙嘅一角，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回头发觉二十有七，我冇跟过嗰份守则，越嚟越变得患得患失，拎起支咪系可以系有乜讲乜，总系带住希望同埋绝望地过。No， 好过混乐地过，几多风几多浪，几多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和希望。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 alright. 我都试过自大，试过骄傲，试过自怨自艾，试过摆脱我嘅 ego， 试过跌倒唔敢再去爱，试过起翻身继续呢场接力赛。我哋总系离别又再遇见，我哋总系遇见又再离别，总系信心毁灭后再重建，直到我哋额头划过弧线。总系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抬起左手，直到头上嘅一个圈。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抬起左手，直到头上嘅一个圈。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喺墙嘅一个，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总系带住绝望跌过 ，No， 好过混乐跌过，几多风几多浪，你觉得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和希望。 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 Triple G 上年嘅一首派台作品有《岸》。